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 没错。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那么我们今天呢，请来了一个传媒大学的音乐男孩，他叫刘汉泽。 首先有请汉泽给大家打个招呼。汉泽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汉泽。现在呢，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16双学位班。 现在 我们俩都是校友啊。 对，我们是校友，也是我们就是可以说互相都是师哥师姐师弟师妹之间的关系吧。 没错， 我们这个其实还是 稍微有点乱，咱们三个。 对，因为张彤是本科，本科班，我是硕士班，然后 我是双学位班， 是双学位班。 对，我们集体代表了这个广院的播音系的这个力量。 对，我们还缺个博士。 对，还缺一个博士。那下次我们就期待一下这个 播音学博士， 博士来给我们朗诵一下，唱一下。今天汉泽一来，我觉得现场气氛就感觉很嗨了。 没错。 那么今天呢，我觉得汉泽还是先给大家，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平时什么性格啊，喜欢听什么歌啊。我觉得既然是挑战新歌声，一定会有不同的音乐故事，先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大家其实可以叫我泽仔就好了 啊。 然后我平时呢是一个，我自己认为哈，是粗中有细，可粗可细的一个男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一个东北人，所以说在性格上还有身材上 比较老爷们儿啊， 比较老爷们儿，比较粗犷，然后呢性格上比较粗犷，但是平时其实对女生对我的朋友还是照顾的非常体贴，对，很细心，所以说粗中有细是这个意思。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有点糙糙的爷们儿，但是呢内心确实非常的细腻哈，能够关注到别人的情绪，我觉得这样的话也挺好的。 汉泽就是侧面跟你说他很完美， 我居然没有 get 到这个点， 人家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今天给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你要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位歌手的那首歌呢？ 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回音哥的《他和他》。 好，回音哥的， 那首先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挑战新歌声的第一板块，那就是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汉泽呢已经到了我们嘉宾表演区了，哎，正在调试他的话筒。 对，这个今天汉泽一来到这个，我觉得这个演唱区吧，我觉得立马这个精神状态又不一样了。 是吗？今天的灯光格外的好，有没有发现？ 是的，为了我们这个颜值担当啊，这个歌唱担当，我们是开启了这个灯光啊。而且在这个挑战新歌声以后，我觉得大家如果多多的报名我们的节目的话，我觉得也可以享受到这种专业级的 live show 的这种感受。 没错，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一下今天汉泽为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回音哥的《他和他》。 和他住在同一栋楼，遗憾的是爱擦肩而过，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颗星球。他和他都在城市漂流，遗憾的是心无缘邂逅，他们彼此适合却无奈的错过。在人群中淹没，在人群中淹没。 一首美丽的爱情故事，他和他送给你们， 非常好听。哎，汉泽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的访谈区了。 今天这首歌稍微有一点点短、 啊、我们还没听够呢。 对，我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汉泽今天可以唱歌的这个部分在哈。我们今天先抛一个悬念，就是开头啊，我们稍微的短小精悍一点，然后以吸引大家看看汉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音乐类型可以展示。 没错、 啊、今天第一首歌为什么选择了这首歌呢？ 首先这首歌呢我唱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唱这首歌给我的感觉都不一样。 哇！ 但是一开始我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原因是因为它原唱的音色和我比较像。 对对对，有一点点沙哑，但是还很有力量的一种声音。 对对对。 我刚才听到就是汉泽在配着他那个吉他的声音哈，其实和你很相配的，但是这个声音里面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是不是啊？ 是的，这个我刚才说它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但其实也是、 结局是 凄美吧。凄美， 蛮遗憾的，是吧？ 怎么突然从美丽掉到了个凄美了？这个反差有点太大了哈！ 一开始美丽，后来就凄美。 我觉得他汉泽吧，就是我有感触的，就是一句话，他的这个那叫什么？那叫就是有一句，他有一句颤音吧，那是 啊、 那一句我觉得挺好听的，但是听出来声音些许疲惫， 对对对， 有一点点小小的疲惫，但是不影响就整体的，就是这个唱歌的效果，还是这个颤音，我觉得是，这是没点功力的人，我觉得可能好像是唱不了的。 谢谢。 对，我觉得 是因为汉泽是我们播音专业的吗？又要夸自己的专业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要留在第二板块《魔音秀》里面继续来聊一聊，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说播音系的男生女生是不是唱歌都很好听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探一下究竟。 来 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 《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传媒大学的音乐男孩，也是播音系的哈，汉泽。刚才我们在第一篇章是听到了这个汉泽演唱的回音哥的《他和他》，是感觉有一些凄美哈，怎么说了，有些凄美的一首歌。对，那么第二板块呢，我们要进一步走进汉泽的音乐世界，看看他平时生活中喜欢哪些音乐，喜欢哪些歌手。刚才我们抛了一个问题，我们三个都是值得去回答一下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确实很好奇，我周围的很多很多就是那个不是本专业的很多的朋友都会问，你们传媒大学啊学播音的这些男生女生们是不是唱歌都特别棒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我在我的这个理解中好像是反差很大。 反差很大， 有的唱的特别好，像汉泽这种，咱们俩唱的也还可以，但有些就唱的那种， 我以为你要说咱们俩就唱的很烂的那种。 那倒不会， 你说自己可以，不要太上我。 对，因为每次我都是夸自己的，所以我不可能说自己唱歌烂。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哈，就是当我们这个专业的在 KTV 唱歌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你们唱歌怎么咬字咬得这么用力啊？” 对对对， 有点过了。 嗯， 是的，我也发现会出现这个问题。 嗯， 就可能我们的专业所致，导致唱歌特咬字特别清楚，就像 老是想发清楚这个音一样。嗯、 对对对、嗯、 对，感觉一边在唱歌，一边又在就练习基本功，是吧？ 在练声是吗？那汉泽第一次在电台里面唱歌，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很好。 嗯， 因为它会让我很快的投入到那个歌曲当中。 嗯 啊。 就是， 我觉得这 马上进入到状态里。 对 对、嗯，我觉得也是说这个演播室的这种， 一定是因为我们的演播室太高大上，是吗？ 对，我觉得有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这首歌他实在太喜欢了，而且有感触， 嗯、 所以说能唱的那么的，就让人觉得有感触吧。就是我们听起来也很有感触、 嗯，一下进入到了那个情境当中。 对，嗯、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在新歌声第一次来到这里哈，就是感觉第一次在这里唱歌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感受吧。 没错， 嗯，这也是新歌声的魅力。嗯， 那么下面汉泽要给我们推荐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今天第一首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李宗盛大哥的《给自己的歌》。 给自己的歌，哎，这是一首老歌呀，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 首先这首歌呢，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曾经有一段在驻唱的经历 啊、 我每当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赢得下面好多的观众的掌声。 掌声，嗯、 当然不是因为我唱的有多么多的好，是因为这首歌确实很有代入感，而且会给人那种特别强烈的，就是那种，怎么说，经得住岁月的推敲。 嗯，好，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听这首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人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大场，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好几年的吻不得女人香， 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我问思念 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该来的我不退，该还的还，该给的我给，随缘你别追，走远的我不追，我不过是想弄清原委，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呢，他的爱在心里埋葬了，磨平了，几年了仍有余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 爱已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谁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 感动好几年都闻不得， 闻不得女人香， 感动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 想得却不可得， 你那人生何？ 想得却不可得， 情爱里无知者。 天哪，太好听了， 非常的棒。 对，我觉得这是随机我们要汉泽去唱的哈，因为这首歌是他推荐的歌曲啊，他原本是可以不唱的，但是我觉得一旦开口，我觉得立马就投入到里面了。 没错，特别的好听。 而且今天的这个他的这个声音状态略微的有一点点疲惫哈，有一点点小沙哑，但是在这首歌里唱有这种成分在，我觉得特别的合适。 反而像是锦上添花了一样。 对，反而是锦上添花了哈，意想不到吧。 其实我们也特别 惊喜， 没试过这种感觉。 就是你曾经那个 驻唱的 经历是什么样的？ 对， 那段时间我特别特别怀念，因为每天晚上因为很晚的时间，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观众呢也不是特别多， 是下了课再去驻唱是吗？ 对 啊， 在晚上的时候，然后跟着我两个最好的朋友，然后大概持续了有大半年的时间，然后那段时间呢，对我歌唱的就是调整以及磨练是非常帮助非常大的， 进步很快。 对， 哎，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驻唱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是挺好奇的， 因为学校里面我原来是在一所工科学校读的本科，然后学校里面没有特别多给我 理工男吗 ？Yes， 你这个反差有点太大了吧？ 我是学机械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哎， 这是让我觉得真的是两者之间没什么太多联系，因为一般在我们印象中，理工男就是那种就是每天就在算数，然后生活比较严谨，然后可能艺术发散思维可能稍微少一些。 对，我身边好多基本上所有的同学都是这种类型，然后我就是那种他们眼里的奇葩，然后我还去驻唱。对，当然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你当时还记不记得当时经常唱的歌，就是大家点歌点的频率比较高的，你比较拿手的歌有哪些？ 点的最高的一首是张宇的《趁早》。 趁早 、我觉得要不就现场即兴来一把吧，好不好？ 我们很想听啊， 因为这首歌也是我们之前有嘉宾唱过， 没错， 对。然后我觉得今天你可以 PK 一下他，挑战新歌声嘛，咱们 PK 一下往届的这个嘉宾啊， 来 即兴来一下， 给一下那个第一句是 咱们清唱。咱们清唱就好，咱们不需要那么的。 我想一下啊， 就突然一问到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反应。 好长时间没有 唱，所以看到挑战新歌声是一档直播节目，而且是非常的真实啊。就是主持人说要这个进行一些刁难，然后嘉宾就要立马就要 说挖坑就给嘉宾挖坑了，是吧？ 对， 来说来就来，马上来。 好， 这首歌呢，我觉得我也是有一次听到，偶尔听到一次，就是单曲循环了很久，因为张宇的歌和宗盛大哥的歌，其实很多就是觉得，其实岁月经过了一段时间，年龄稍微增大一会儿，然后还会就是更有感触。 没错， 可以来了吗？ 好， 好。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谎。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 毕竟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比起到老。 OK， 哇， 非常的好听。 你今天成功接住了我这个挑战。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往期的这个嘉宾演唱的的确风格的确不太一样。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更有力量一点， 但是很深情，很深情的。 是的是的，你看这即兴来都能唱得这么好，我觉得是任何挑战你都不再怕的了，接下来就不会再有更难的挑战了，你放心啊。汉泽， 下面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题，就是再给我们推荐一首歌吧。 对，既然说我觉得这么喜欢音乐，而且又有了驻唱的经历，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私房歌单，有一些比较喜欢的歌曲来给我们各位朋友们推荐一下。 那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力宏的需要人陪。 好的， 王力宏的需要人陪，也是一首淡淡的很舒缓的歌，我们来听一下。 汉泽也是随时想加入就可以随时唱起来。 OK， 好不好？我觉得我和曼宁也可以随时加入，对不对？这首歌我 们都熟。曼宁好像不太会唱这首歌。 一起唱。 这一见不自如此迷，万物生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又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特别是在今天北京这样一个下雨的天气，这么一首淡淡的歌，我觉得更加能够点燃我们心中的那份温暖吧。 没错， 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什么类型的歌都能 hold 得住啊！ 需要人陪 啊！你们浪漫小清新偶像的歌曲能 hold 得住啊，稍微有点沧桑带有故事的那种歌也能 hold 得住。今天我觉得汉泽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了。 没错，我特别好奇的就是汉泽既然这么喜欢音乐，为什么双学位学的是播音呢？ 对啊，为什么不学声乐呢？ 对啊， 就是我是觉得唱歌呢是我就是这一生伴随着我的生活一直所追求的一个爱好 啊。 然后学播音呢是因为我想把音乐当中的这些感情呢、通过我的转述来带给大家，来传递，把这种温暖传递给大家，所以我选择做主持人，学播音这个专业。 唱歌是爱 好， 想把这个播音主持当成自己的事业， 没错， 用语言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的温暖、感动和力量。 嗯， 哇哦，我觉得这也是 一个暖男哎。 是啊，就是这么来说，我觉得还是大爱呢。不仅是小爱，还有大爱。我觉得今天的两首歌曲的确风格还是不太一样的哈。我觉得两首歌成功 hold 住啊，今天的挑战，我觉得。太棒了啊， 给你点赞。 今天我觉得还是在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下雨天气，我觉得一直太这个低沉也不太好。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请汉泽给我们推荐一首稍微嗨一点的，稍微的这个怎么说也不是嗨一点，就是说更有故事情调的一些歌曲或者说 MV 给我们推荐一下，然后我们继续来欣赏一下。今天给我们推荐的 MV 是什么呢？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特别推荐的 MV 是来自于爱乐之城的City of Stars 的 MV。 哇，我们的大爱呀、 前段时间我们的嘉宾还专门来唱了这首歌，还请了他的这个专门的伴奏，当时现场也是哇很棒。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Something wonderful Or one more dream That I cannot mak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creen up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al. Na na na na na. 这歌虽然说我们可能歌词记不太清楚，但是这首旋律我们太 错没错。 我当时看爱乐之城真的是看了三遍，就是他们中间的歌啊，我觉得是尤其吸引我。我也是因为这个音乐的关系就喜欢上了这部电影。那你们二位就是平时，因为咱们既然提到了爱乐之城，我说他是2016年是还是2017年？2017年，特别有代表性的一部音乐歌舞电影，对不对？这部电影非常的经典，而且在奥斯卡也是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称号哈。而且就是他的音乐的确是受到了很多颁奖这个颁奖大礼的这种的青睐哈。 没错。 那么今天我觉得咱们也有必要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歌舞的电影？其实很多歌舞电影里面的歌曲非常的传唱度很高，而且歌曲非常经典。二位有没有什么推荐？ 哎呦，说到这个，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歌舞青春》。 歌舞青春， 对，我特别喜欢，每一首歌我都喜欢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汉泽喜欢什么样的？ 我觉得那个《冰雪奇缘》当中的那个《Let It Go》 也很棒。 Let It Go，Let It Go。Let It Go，Let It Go。 很棒， 太嗨了啊！一说起歌舞电影，大家心中都有一些推荐的电影。说起来迪士尼哈，我觉得还有很多，比如说今年新上的这个《海洋奇缘》， 海洋奇缘， 像《美女与野兽》里面的这个井柏然和田馥甄也是翻唱了中文版的，比如说，我们能想象爱情的力量。 对，这个就是根据他的电影改编的。 Beauty and the Beast，对，我唱的不如汉泽好，但是今天胆儿也是格外大哈。 就是 节奏被带起来了，所以就想一直不停地唱下去。 对、嗯，那么各位您有哪些推荐的这些音乐的歌舞的电影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火星直播上进行互动，也想把您的这些推荐的歌舞电影跟我们更多的朋友进行分享一下、嗯、那么我觉得今天我觉得第二板块聊的音乐故事的确是够嗨，我们一直在听汉泽唱歌、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一直在说哎呀还是没听够啊，还是想听不同的版本，那今天汉泽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首稍微欢快一点节奏稍微啊节奏感稍微强一点的歌曲呢？是不是接下来的这个环节要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惊喜了？ 没错，嗯，李荣浩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稍微的比较轻快，嗯，来自于他的《太坦白》。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 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嗯、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 没错，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么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嗯、当然各位如果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想像汉泽一样继续来在我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的这个舞台上进行演唱的话、 嗯、 也欢迎各位发送您的简历和我们的这个试音的小样、嗯、啊，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您的资料我们一定会收到。那么今天已经进入到第三个板块了，我觉得这个想听歌的朋友们啊实在是按捺不住了， 抓住机会哦。 对，来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汉泽带来今天的第啊已经说数不过来了 啊 来到我们来 首 第二首歌曲、嗯、来这首李荣浩的《 太 坦 白》。 好， 剩下半个恩，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我也快颠倒了黑白，面向左边已看不到你在。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边更精彩，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搞得我心里好悲哀，再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一场爱、yeah.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没有谁真的离不开，现在我就要把自己 找回来。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变更精彩，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搞得我心里好悲哀，再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一场爱、yeah。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没有谁真的离不开，现在我就要把自己找回来。你的好我知道，我喜欢你微笑，别再流泪让我看到，让我看到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没有谁真的离不开，但我怎么想好歹也是一场爱、yeah。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没有谁真的离不开，现在我就要把自己找回来。 我们看到汉泽呢已经是从这个演唱区的座位上站了起来，站着唱，特别有台风啊， 情绪在了，立马就站起来了， 不愧是驻唱歌手。 现在我觉得可以就是经常来一下新歌声，带来一些不同的感受的音乐、啊、 没错，很棒，很喜欢。 哎，谢谢。 这个李荣浩的歌唱的也很有味道，我觉得他是，我不知道我听的准不准哈，我觉得跟李荣浩的歌声、嗯、他的声线其实有一些像， 是吗？ 有点像、 嗯、比他的再低一点点，再加上我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 毕竟是播音系嘛，所以说声音、就是、 不舒服还唱得 这 么好，这 样 简直是在秀优越感。 那为什么说这么喜欢李荣浩呢？以及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嗯、今天给我们演唱这首歌呢？ 喜欢李荣浩的原因，第一个是在他在歌手的舞台上， 嗯， 我们都知道李荣浩的火源自上了歌手之后， 没错， 开始的、 嗯、 对， 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并没有因此而特别的浮夸，反而是投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 更加沉下心来、嗯、 对对对，没错、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创作俱佳的音乐人。 嗯，而且现在很多的歌手都以拿到这个李荣浩给他写过的歌为荣啊，都是非常的跟他、 嗯 啊、非常积极的在邀约啊。李荣浩的歌我觉得能一直保持着一种音乐品质在吧，我觉得也是一种匠心。 嗯、 那你平时还有没有就是李荣浩就是你觉得不错的歌今天继续唱吧，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唱嗨了就继续唱、 嗯、 对， 比如说给大家推荐几首李荣浩非常不错的歌曲。 嗯， 笑忘书， 笑忘书、嗯、来来几句。 好，这是他在歌手上唱过的。 好， 原唱是王菲。 嗯， 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散步，没想到顿悟就不用明朝题目， 来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失为天大的幸福。 哇，很好听，说来就来。 我觉得今天汉泽应该被誉为新歌声史上应该是 没有吧， 就是唱歌次数最多、频率最高的一个，而且难度应该是最大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汉泽已经唱了六首歌了，其中有三首是清唱。 啊，很棒， 很棒，什么都能来， 很多附加的福利啊！ 今天张彤稍微有点狠啊，今天直接对汉泽直接是就是回提出一个问题，有要求必须得随机唱，是不是？ 但是我们汉泽接住了， 对，完全接住了， 过得很快哈，马上我们挑战新歌声就要结束了。 对， 您下面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对，今晚有戏。那么也欢迎汉泽经常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 好，谢谢。 歌声依然没听够，希望你下次我们来给你一个挑战，就是李荣浩的歌，我们。随即就是放到哪你就唱到哪，好不好？好，来，我们期待一下下一次汉泽继续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么今天的新歌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明天拜拜。 嗯， 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